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1集。陈楚然见池瑶发了怔，他微微抬起下颌，视线扫过他的手机屏幕，看清后他沉眸却说， 之前我重新加你好友，你没通过。 池瑶蹙眉抬起头来， 为什么不通过？ 池瑶翻过手机盖上， 你觉得有必要吗？ 为什么没必要？如果没必要，我们现在还会在这里吃饭吗？ 就算加了也不会聊天，那就没有加的必要。 谁说不会聊天？ 因为我不想。 陈楚然眯起眼，池瑶将落下来的头发挽在耳后。 陈楚然，我没有和前任做朋友的习惯，平时在街上碰到我可以和你做个点头之交，但更多的不可能了。 知己知彼，有时陈楚然都在想，当一个女人太过了解他，这究竟是好还是坏？是应该庆幸还是惶然？他不知道答案，只知道许久不见，池瑶的魅力不减，举手投足间都让他流连。池瑶越来越漂亮了，也越来越清醒。 你想多了。 就当作是我想多了吧。 池瑶再度拿起手机给江燕回了信息。陈楚然何其敏锐，当即就问， 你谈恋爱了？ 池瑶回完消息抬起了脸。一天了，她脸上的妆容依然精致，长长的睫毛在清冷的脸上像展翅的蝴蝶。她点了点头， 快了。 而远在朔城的江燕站在晚风里，看着她的回复默然笑了。 江燕，明天我们见一面吧。 池瑶是下午的高铁，下高铁时夜色正浓，她刚要打电话，手里的行李箱就被人接过。江燕的手很热，指尖碰上时，池瑶条件反射似的一缩。你早到了10分钟。男生身上的气味清冷，像揉碎的薄荷。池瑶回过神来， 我就知道你会提前来。 江燕目不转睛地看他，我怕你等。5天不见，他似乎更主动了。池瑶有些招架不住他的眼神，他移开视线。 你车停哪儿了？ 江燕带着池瑶去停车坪，路上两人一前一后走着，都只字未言，却像把什么话都说了。二人上车，江燕娴熟地将车开上主干道，随口起了个话题。 这几天累不累？ 还好。 那边这几天都是阴雨天，本想提醒你出门带伞，但是又怕多此一举。 池瑶心思微起，他低头摸着干净的指甲盖，喃喃道， 你应该提醒的。 啊？ 昨天我就忘记带伞了。 所以才会和陈楚然一道离开。江燕默然须臾，有些试探地说， 那下次我一定提醒。 啊，随便你。 江燕跟着莞尔，他们都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。这点不一样将他们照进了一个拥挤的光圈，光圈里只能存放两个人，他们面对着面，眼里再无旁人。20分钟后，车子开进小区，停稳后，两人没有立即下车。同样的气氛，同样的空间，时空仿佛被割裂重叠。池瑶恍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一周前的那个晚上。 池瑶， 嗯， 我有点后悔， 池瑶疑惑地看他。 后悔什么？ 只见江燕解开安全带，向池瑶欺压而来，比那天更直白，不带一丝犹豫，甚至眼神都是不容智慧的坚定。他靠得太近，池瑶的呼吸渐渐不稳，他抬起眼皮看着江燕的眼睛，不过两秒又忍不住下移。江燕的嘴唇形状真是漂亮，曾在梦里臆想过的画面一瞬间跃然纸上，池瑶的声音一时轻得像踩在云里。 你还没说你后悔什么？ 我后悔。 江燕近乎要碰上他的嘴唇，却若即若离。 那天没有直接亲你。 说完，江燕的眼神下落，将女人的轮廓在黑暗中仔仔细细地描绘了一遍，像是在等池瑶的态度。如果他将江燕推开，他想江燕还是会顺从。可江燕压过来的身体硬邦邦地使着劲儿，池瑶用手隔挡在二人之间，却多余。他们彼此的呼吸交混，远比紧紧贴在一起更要暧昧。池瑶觉得自己应该再说点什么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江燕脑海中只有他能看见的耐心进度条一跃到尾，在池瑶张嘴之际，他迅速贴上了池瑶的嘴唇。男生的嘴唇又软又烫，却声色的毫无章法，池瑶退不得，进不得，胡乱用手去推他的腰腹，谁知越过雷池，激得江燕闷哼一声。池瑶猛地僵住，不敢再动。江燕被池瑶突然的触碰惹得腮帮子都绷紧了，原先撑在车窗的手不知不觉放在了他的腰侧。江燕偏了头，擦过他的脸，最终停在他耳垂处，似有若无地吻着。 你这次没有拒绝我。 池瑶被他这番举动弄得很痒，不禁呼吸打颤。 你让我说话了吗？ 我等了十秒，你都没开口。 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无辜，启唇时一直贴着女人脸阔细腻的皮肤，一开一合，池瑶半边身子都麻了。他又亲了一下， 我没办法不亲你， 也不能不亲。池瑶闭上眼， 你先起来， 让我抱会儿。 他现在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池瑶制住，很快察觉出江燕身体的变化，索性就不动了。他的反应让江燕笑了声，抱他更紧。但江燕高估了自己的自控力，也低估了池瑶对他的影响力。空气中的躁动因子非但没有消停，反而愈发欢脱。许久，他出声询问：“ 可以吗？” 池瑶没说话，江燕直勾勾地看他，还在等他说话。池瑶后牙酸倒，自暴自弃似的。 别在车里。 电梯里，两人并肩而立。池瑶看着数字一直往上涨，觉得慢，又觉得快。江燕始终牵着他的手，捏得可牢。他想呼痛，却倔驴脾气地忍着，一声也不吭。直到电梯门打开，江燕一把将池瑶拉出，不等进门，他用手扶着池瑶后背，整个人罩住他，仿佛只剩这个角落能容下他们。池瑶微仰着头，鼻息留存的全是男生身上干净的皂感香气。他身上的味道太好闻了，清爽却带着灼烫的皂意，是年轻的气息，是浑浊岁月浸染不了的纯粹，像一颗 冰蓝色的薄荷糖。池瑶的视线迷离，在江燕脸上游走，最终在薄唇停下。池瑶忍不住抬起下巴，江燕低头，却故意不顺从他的心意。确定不后悔？池瑶屏住呼吸。 如果我说不确定呢？ 扶在女人后腰的手一用力，那也迟了。池瑶笑，任江燕拉着去了他的公寓。只是今天某人心浮气躁，密码接连输错了两次。好在第三次过后，电子锁就响起音乐，门开了，江燕终于将獠牙露出。池瑶闭眼承接他的攻势，但很快却又陡然冷静下来，没有那个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咪咪